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那么我们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情感的平台，我们会分享一些情感的状态、情感的问题以及情感时下关注的一些热点，那么也会用年轻人的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支持博虎点秋香。 最主要的呢是能在这里边交到一个自己比较知心知意的好朋友才是最重要的。我是大佐，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一档可以看到的广播，不仅仅您可以通过 FM 98.2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直播间的盛况啦。然后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记得要在下面给我们留言互动哦。 总之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啊。今天演播室今天特别的白。为什么？因为三个人 不因为长得白，因为长得白 一致选择了穿了白衣服啊，就是我比较青春年少阳光一点，因为我穿了白衬衫。 兄弟你这段好尬，你知道吗？ 真的好尬是不是？好，我们继续。 还是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吧，跟昨天的嘉宾是同一个人。 好神奇哦，竟然是同一个。主持人也一样哎。 有请嘉义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义。 这个今天要给我们讲一讲除了禅以外的其他的什么东西吗？ 讲一讲回忆吧，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回忆嘛，而且回忆有甜的，然后也有一些值得大家去探讨的东西。 那要是为什么你要突然讲回忆呢？ 因为我觉得回忆很美好啊，所以想讲一讲。 感觉回忆很美好。 你今天想分享一个回忆吗？ 先给大家留一个坑啊，一会儿咱们再来简单的讲讲我们三个人都有哪些比较特殊的回忆。 你俩讲。 那不行，这个咱们这个毕竟三个人在直播间里做节目嘛，不能把你抛弃啊，对不对？并且你的回忆那么多。 我可以倾听嘛，对不对 ？No way！ 今天嘉义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先推荐一个 MV 吧。 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相信大家之前可能都听过。 昨天嘉义分享的是最初的梦想， 对 啊，今天的这首歌是我怀念的， 怀念的、 嗯、啊，也是跟嘉义想聊的这个话题，今天也是丝丝入扣啊，非常的有密切的关系。 嗯， 那么我们还是一首歌两颗心，先通过一支 MV， 通过一首歌，先简单了解一下。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啊，是我们今天嘉宾嘉义推荐的一首歌曲，感觉有那么一点悲伤啊。 对，但是我唱的特别嗨 啊，是吗？那要不要你现场来两段？嘎哥， 那个歌词不记得， 你会 freestyle 吗？ 今天 freestyle 来不了，今天脑子有点昏迷。 那嘉义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推荐这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呢？ 因为你看咱们昨天聊的是梦想，然后在每一个人追梦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也好，相信都会给每一个人的记忆当中留下特别深沉的那一笔、 嗯、 不管是好的记忆还是想忘掉的记忆、 嗯、 我觉得我怀念的这首歌就可以带给大家就是无限的畅想吧。我觉得畅想感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很重要的。对、 嗯、我觉得嘉义现在一说话就有一种哲学老师上课的感觉 就是非常带有深刻的意义，就是你能通过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个人历经沧桑，经历过好多好多的事儿。所以我要把刚刚挖那个坑给他填上。嘉义，你有什么事值得是你怀念的呢？ 啊，是这样。其实，昨天那首《最初的梦想》，然后跟今天的歌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之前喜欢的人喜欢听，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听，然后想分享给大家。 哦， 其实喜欢的理由特别简单，就因为喜欢的人喜欢。 嗯， 对。 那就是这首歌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或者说你会最能怀念到当初的那段怀念的那段记忆？ 我觉得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吧，因为每到晚上的时候都是、 最孤单的时候， 对，就是心灵最柔软的时候。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你去看一些鸡汤啊，包括听一些带有回忆性的歌曲、其实都是特别容易去触碰你内心那些就是记忆的闸门。对， 嗯， 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聊到这个回忆了哈，就是最不能忘却的这个回忆，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情感节目的氛围下，很多朋友也愿意敞开心扉跟我们聊一聊，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因为我们时时都能看到，希望各位朋友也留下您最记忆深刻的那些回忆和记忆。 不仅仅要点赞送小礼物，最重要的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些回忆的故事，有什么值得我怀念的这些东西。 对， 彤彤有什么值得你怀念的吗？ 我怀念的 继续挖坑。 我觉得今天这个坑我就跳吧，因为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可以就是特别大的料哈，就是小的时候怀念那种压力还很小，然后可以每天放了学之后就跟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玩，去买小零食部的那种小零食，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挨骂，但是那段时间是我最怀念的，真的 就是怀念年轻啊，怀念童年时候那段。 年轻，我现在依然年轻好吗？ 怀念童年时候的那段这个童趣的时光是吧？ 对、嗯、大佐来，咱俩互相跑，来你的。 我的话其实我怀念的应该是没有、我怀念的应该是高中时候那段时光，因为就是每一个过来的人都会跟你讲，你一定要珍惜你初中高中时候的那段上学时光的生涯，因为那段时间你遇到的人才是最真诚的人，才是跟你最对路子的人。就是我现在特别想再回到高中再念一回，每天都做那种好学生应该做的事儿，就是准时上课，按时听课，那个完成老师留的作业，然后跟同学们搞好关系，就是找一些跟你真正就是心对心，然后这个 face to face 的那种朋友，好朋友。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的话题也都非常的简单，大家的信念还有包括梦想都非常的一致，就是说能够考进一个好的大学，能够学习进步啊，就是得到这个家人朋友的认可。 而且那个时候的想法都很简单，也没有像现在马上要步入社会了，你要为你自己的车房啊，以后的感情啊，爱情啊，这个以后的发展啊，以后未来的路，你要想太多太多东西。那个时候你只要想，哎，今天这个勇士队又拿了几分啊，这个 NBA 打了多少球特别好，然后这个哪件衣服又打折了降价了，我又相中这一双球鞋，哎，隔壁班的那个小姑娘长得不错，那个时候想的都是这种特别简单的问题，就每天活得特别开心，你知道吧。 对、我觉得咱们俩今天说了不少，都是说了一些就是过去的这些在学生时代的一些故事。 对， 那嘉义，你的这个最怀念的这个故事又是发生在哪里？ 应该是小学吧，因为你们刚才有说初中，然后还有说高中是吧？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是小学，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就是适应感不高的人，就比较念旧，对，就是慢热嘛。然后小学的话，因为是有6年的时间，相当于你跟一个班的就是同学，大家可以相处的时间比初中跟高中要长，所以说，对，所以说更喜欢小学那一段时光，而且那会儿也是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啊，然后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烦恼啊那种，然后 有具体点的吗？ 就比如说哪个隔壁班的小男生吸引到你了？ 不用隔壁班的，本班的 为谁而选？ 本班的就可以，不用隔壁班，就是本班有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小男生，现在他也很棒，然后应该是我五岁，他6岁那年 哇 认识。 哦，原来你们都不是3岁的小朋友的时候认识的。 对，就是青梅竹马，然后一直到现在，应该10多年了吧？回想起来还是感觉很幸运吧。 所以现在还保持着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关系，对吧？ 也不是非常好，就是还行。 还行， 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可能看完这期节目之后，他的心就碎掉了，说算了吧，就这样吧， 算了，就这样吧。那个10来年朋友别处了啊，行了。 反正说嘉义，这新的好朋友已经涌向你了，我这也不重要了。 是。 那么喜欢我们嘉义小姐姐的朋友们，赶紧出现啊，赶紧聊起来。 今天也是嘉义在这一个礼拜做的最后一期节目啦，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会公布他的微信号和微博号。首先要看他同不同意，看看今天大家的或这个踊跃程度有没有达到他内心的那条线。 啊，用自己的诚意表现出来啊，嗯，用诚意换回我们的联系方式还是很值得的。那我觉得聊完我怀念的稍微的这个气压稍微有一点点低，嗯，我觉得咱们 是要继续低下去吗？ 稍微嗨一点吧，因为我们是一档年轻人自己的节目，年轻人要嗨起来，是不是？我们各种情绪都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嗨一嗨。我觉得先来我们的宽快答吧，好不好？嗯，用一个快节奏的一个环节，让我们整体的情绪都带起来，嗨一点，好不好？ 好，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博虎点球箱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环节，快问快答，有十个问题，加以不要多想，直接用你的潜意识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啊。 好，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别人夸你什么，你最开心？ 你真美。 好，突然我跟大佐突然沉寂了三秒，是为什么呢？ 突然尬住，那个什么也不知道啊，大家自己去想吧。 大家反正能看到，通过我们的广播可以看到，但是就是这个时候大家怎么想的，可以留言看一看啊， 自己去发挥自己想象力去想啊。 好， 第二个问题，最喜欢的三样食物， 嗯，列举一下， 汉堡， 汉堡， 嗯，薯条，嗯， 薯条。 茄子， 茄突然，我以为是可乐，你知道吗？ 突然变了一个汉堡、薯条跟茄子，非常棒。这个中西合璧的餐法啊！ 下次我觉得嘉义带咱俩去吃什么，这个吃西餐的时候，咱们俩就一人带根茄子就行了。 这个汉堡、薯条加茄子， 这个搭配想想还是很美好的啊，有点酸爽。 下一个问题， 来，最近最想去的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呀？ 嗯，厦门。 厦门啊，鼓浪屿好像是那个申遗成功了哈，可以去看一看。嗯，来下一个问题，最近看过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 曾经林夕写的《曾经》。 嗯，昨天他也提到林夕， 这么文艺呢，都是一个文艺女青年范儿的， 非常执着的一个林夕粉儿啊。嗯，来下一个问题， 一句话送给未来的自己。 嗯，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胖的， 又是猝不及防噎了一下。 你是最胖的，没错，你是最胖的。 我们俩是最胖的，我们俩 一句话送给未来的自己，彤彤， 我， 你是最胖的， 太多了，你知道吗？好，刚才这五个问题是关于嘉义本身，那么下面这五个问题是关于嘉义对他朋友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们进入到下半部分，来，这个问题是最先会注意到男生长相中的哪个部分呢？ 手。 手， 一个手控， 能稍微的用三个关键词形容一下，就是手要求是什么样？ 要白，要长，要细 啊。那我觉得大佐 我是不符合了，我这是一个大黑手。 来下一个问题， 男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你会为他加分？ 技能啊，嗯， 或者性格也行， 有 闪现传送， 一定要有才华 啊。 对，平庸的人不太喜欢。 啊、哦，喜欢有特点的人。 对， 嗯， 就是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到什么样的才华呢？ 就比如说我的青梅竹马呀，他就特别棒，他既会，他既是导演，然后又是会画画，而且还会管理，然后还会书法，还会唱歌，就全才。 我觉得以这个为标准的话，可能做你的朋友压力有点大。 不如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你们俩自己回去单聊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把他的那个青梅竹马也喊来。一起上一期节目， 那他可能会害羞， 是吗？ 因为我在，对。 啊哦 哦！ 今天节目惊喜好多呀，我发现挖了好多料哈， 到处都是坑。 对，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的 男生哪些行为会为他减分？ 嗯，反差的一个问题， 抖腿。 抖腿， 对， 嗯，这个时候我跟大佐都同时停下了自己的， 没有，我一直 没有 抖腿啊， 我们就没有抖腿的习惯。 俗话讲，这个男抖穷，女抖贱，对。 嗯 呀，这么深啊！来下一个问题，儿时最好的朋友啊，就是你的青梅竹马，还有联系吗？有联系，好，我替你回答了。来下一个问题，最后一个， 不要以为你了解我。 你今天咱们的节奏不都是这样吗？猝不及防，噎住， 一口老血喷在这个直播台上啊！最后一个问题，成为你的朋友必须要有哪些特质？好，我替你回答，必须要有一个这个 手长、 手 白、 手长、手白、手细， 然后有才华，然后就要孝顺，还要善良，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懂我。对， 我发现嘉义是非常懂得我们节目的节奏的，每问到一个问题，他就足够的开阔，他就把这些问题该答的、该涵盖的一些东西都涵盖了，让我们底下的问题无处可问，所以我们俩就干脆我们自己替他答好了。 对，这个属于是懂咱们俩的，你知道吧？ 嗯， 非常好。嗯、刚刚十个问题也是问了我们美丽的 嘉义小姐姐。 嘉义小姐姐， 嗯， 我就对她的第一个问题印象最深刻，别人夸你什么最开心？猝不及防，三个字直接蹦出来，你最美。不是那个， 就是这个， 啊、对， 是 这个，你最美，嗯。 你如果说再给你个机会，你还改不改答案？嗯、 不改啊。 哎，那别人要是怎么夸你，你最开心呢？同 我吗？嗯，就是嗯， 你真瘦。 你啊，不，不是这个。其实你跟张信哲长得也没有那么像啊。就每次你知道吗，就大家一说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开心啊，毕竟就是张信哲也是我偶像。 So sad, 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 是吗？你真的节奏今天要这么玩吗？这么随意吗？啊，今天节奏已经被我们像过山车一样玩的就起起伏伏起起落落，但是我觉得整体大家应该看节目的这个情绪应该get 到了，就是我们就是不按套路出牌，没有常理，我们就是想怎么来怎么来，所以大家想怎么留言也可以发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都会看到，跟你进行想怎么留言就怎么交流的一些尬聊。 啊，不，当然，我们还是有提前一个大纲的。假如这个领导在听的话，咱们会被受处分的。 哎呀， 开玩笑， 烂熟于心了，对不对？ 咱们重新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也是问了嘉义十个关于他的问题啊，这个大家也是对他有了一个详细的。不算太详细的了解吧。 嗯， 接下来这个还剩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咱们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刚刚在节目之前呢，我跟这个彤彤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我 听不懂， 这个太深奥了。 嗯，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话是怎么看的 啊？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是为了爱情而爱情，还是为了现实而爱情？其实这句话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两位哈，我就是作为一个我不是特别懂这个题目的人，我先问一下，就是咱们为了爱情而爱情的第一个爱情和现实，你们怎么区别这两者之间的概念？ 谁先回答？ 我觉得就嘉义吧，嘉义先来回答。 我没太明白是 为了爱情而爱情的第一个，就是为了爱情这个爱情， 就是第一个爱情跟第二个爱情有什么区别 啊？ 区别应该就是中间差了一个现实吧。 现实， 对 啊，大佐你是怎么理解的？ 他毕竟你看啊，第一句话他写的是你是为了爱情而爱情，他在这中间肯定是不考虑其他任何的因素， 嗯， 比如说门当户对， 嗯， 比如说这个家庭有没有钱，这个家庭他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个家的家长对我是什么样的， 嗯， 或者是说我跟他在一起我要不要考虑我今后应该去做哪些东西，去要不要去为了这个人去改变我的性格呀， 嗯， 改变我的工作呀，或者是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啊， 顾及的东西特别多， 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我没有考虑到以上所有的点， 嗯， 我只是喜欢他，我爱这个人，我就是为了爱情而爱情。 我明白了，嗯，我明白了，就是其实是为了这一个人单纯的想去恋爱，还是说嗯会左思右想顾虑很多。 那么句话说到这个，嗯，这个人是嫁给了爱情，而不是嫁给了他的家。 哦，明白了。哎呦，大佐这两天突然变得我觉得愈发琢磨不透了呀。 没有，其实你要每次都跟我做节目的话，你每次会学到好多好多东西。 啊，是吗？那就咱俩多搭档， 强行自己夸一波。 好， 然后呢， 我觉得就直接问问嘉义吧，我觉得先让他做一个选择，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广大的朋友们也会听到，嗯，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答案，看看跟嘉义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相同的点。 我选为了爱情而爱情， 嗯，为了爱情而爱情，嗯，大佐你会选择？ 那其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嗯， 为什么要加上后边那个为了现实而爱情呢？因为现在有真的，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对吧？ 嗯， 你要选一个门当户对的人来跟你走过下半生， 嗯， 对于这个事儿，你看你选择了只是为了爱情而爱情，假如说这个人跟你不是门当户对，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不太喜欢这个人，或者说他爸爸妈妈不太喜欢你，你怎么看啊？ 是这样，我觉得门当户对分为两种，一个是现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方面的门当户对， 嗯， 但是还有一种是精神上的门当户对。因为如果说一开始我看上了这个人，我喜欢他，甚至是我爱他， 嗯， 那就证明我在脑子里都是过了他的这一些条件的， 嗯， 所以说我才会愿意为了这个爱而去爱。 我觉得我听了他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因为我是就是门当户对，他开辟了一个新的见解，就是不只是经济物质上的这种的门当户 对，而是精神世界上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有共同话题，嗯，有共同语言。因为好像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有的人说在结婚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发现两个人之前的那些爱情的热情已经消散过去，两个人再也没有共同话题可聊了， 嗯， 生活变得非常的枯燥，就是日复一日的一天天的在重复同样做的事情，两个人再也没有当初的激情和当初的那些美好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我挺认可的。 大佐你怎么看呢？感情分析专家要总结总结 啊，这个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来进行一个总结吧啊。好的， 猝不及防。 这个既然是肯定每一个人都想选择一个只属于自己，你不要给我单切镜头，这样好奇怪的。 好， 既然每一个人都想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爱情，这个也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我不肯定不想跟一个我不爱的人在一起，对吧？ 对。 但是你可以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种我忘了是谁跟我说的啊，就是你结婚的对象肯定不是你最爱的那个人。给大家留一个深思的题目， 但是我们希望天下有情人都终成眷属。 对，当然还是要希望天下有情人都终成眷属。你要是真正喜欢一个人的话，马上就去追，千万不要后悔。 是的，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对了，还是说了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这个嘉义有没有 想法联系方 式？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呢？ 其实微博、微信还有这个什么 QQ 都是可以的啊。 嗯， 你想留哪个吗？ 就微信吧。 微信，OK。 大家拿起小本本快记啊， 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吗？ 现在就说呀。 我觉得应该留到平台上吧，这样可以给大家一个就是没有这么就有一点神秘感。 哎呦 刚刚我们越秀来的这位朋友也是在终于互动了，你这互动有点晚，他非常赞同刚才大佐总结的这些话，我估计是啊。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收看今天的博虎点秋香，也非常感谢嘉义两天的时间内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他身上的不同的小亮点小感动，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喜欢我们博虎点秋香的朋友们能够多多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多多与我们互动。 这个明天7:30咱们不见不散，明天还是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姐来哦。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 Upside to a downward spiral, my love for you went viral, and I loved you every mile you drove away. But now here you are again, so let's skip to how you've been and get down to the morning friends at last. Oh, but that one night is still the highlight. I didn't need you until I came to, and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you.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